们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问你们两个。 什么啊？ 有太上班吗？ 我心会太痛了。 你说的吗？ 我们就是死了鬼。 正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莎莎， 我是尚梦， 我是 Lim。 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一些小知识啊，就是在最近这疫情弥漫的期间，我们要给大家一些健康的小观念，让大家知道说要怎么吃才比较健康，怎么吃才可以提升免疫力，好不好？ 好啦，是说大家不要看我们就是都是拍一些搞笑啊，然后玩游戏的影片，其实我们认真起来，对不对？也是有一些头脑的，像是我本身，就是 不要心虚。 有一些优势啦，好不好？我们不是只会讲一些五四三，虽然这也算是我自己个人的特长。对，然后我们的 summer 就是 可以偶尔剪剪影片，这也是我的特长。 那我的特长呢，就是偶尔研究一下健康方面的东西。 对，所以看令肩穿这样就知道呢，我们就是一般的那个死老百姓。 对， 他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那个知识代表。交给令老师喽。 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两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早餐要吃的像国王，中餐要吃的像平民，和晚餐要吃的像乞丐呢？ 啊，我有听过啦，可是我通常都是宵夜吃的像国王。 哇，好实际啊，大家应该都这样子吧？ 对啊，有听过，可是这一句我不懂啊，为什么早餐它有这么重要？ 早餐是确实是非常重要，是因为像晚餐一般的人会在六七八点这样子就吃晚餐，醒来之前你都会睡得长达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 嗯， 那我们的身体是要体谅的，能量的， 身体要体谅， 体谅 体谅谁啦？ 那这时候你所醒来的第一餐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已经长达了十几个小时不进食。 我想问一个，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平常就是睡很晚啊，我就可能睡到中午甚至下午，那我的早餐是我醒来的第一餐那算早餐吗？还是说早餐一定是要在早上吃才算早餐？ 对，还是早餐一定是要蛋饼汉堡那才叫早餐？ 不管你几点起来都是你的第一餐，也是称早餐。那其实我们用英文来解释的话会更清楚，那英文早餐叫什么？ Breakfast。 分开来说的话， break 的意思等于结束， fast 叫做断食，那所以它就是结束你断食这个行为，就是叫做早餐的意思。 哦，那国王到底是要怎么样，满汉全席吗？还是要吃很多的意思吗？ 要怎么吃嘞？ 对啊， 建议你就是吃比较有蛋白质、钙一些方面去补充你的体量，那淀粉也是可以的哦。我要问你们两位，那谁先？ 要问什么？ 你们的早餐，都吃什么？没有那个蛋白质。其实人的体质一天下来要多少的蛋白质是你的体重换算成克，你们介意说你们的体重？ 好啊，反正我也是会谎报啊，我五十。 我现在应该五十五吧。 五十五吗？好。 我知道，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像我五十公斤，我一天就要吃五十克的蛋白质。 对，这是理想状态。 个人的体重去乘以0.01。 对， 就是你一天要摄取的蛋白质的量。这个蛋白质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身体的成分一般上就是60-70%左右是含水，那20%的是蛋白质，剩下10%的话就是矿物质跟钙，而且就是人的大部分的器官都是蛋白质所组成的。 我一直都以为就是只有在做强烈运动的人， 重训啊， 对，他们才需要去吃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每一个人每天摄取的蛋白质，如果不刻意去算它的话，基本上都是不足够的，对不对？ 对，那为什么 年老的人的骨头的地方都会比较偏衰弱。 嗯， 对，就是因为你一天累积一天，慢慢的流失了你的蛋白质。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减肥，他们是坚持不碰淀粉，可是也有一派人说法说，就是好像还是要吃淀粉哎、欸，他到底是 要吃还是不要吃呢？ 其实，减肥是要吃淀粉的，只是要自己去拿捏好。你的身体的来源是需要能量的，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嗯， 那如果你不吃淀粉这些，那你会完全没吸收到碳水化合物，新陈代谢会缓慢下来，然后导致你很难瘦下来。 嗯，对，就像我现在这样，就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吸空气也会胖哎、欸，我怎么了吗我？ 那就是平常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吃才可以，就是可能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就保护自己，让自己就是可以更健康这样子。 其实啊，像在讲到吃，让你自己的免疫力提升啊，这些你都是要均衡饮食去吃的，然后足够的睡眠一定要有。接下来就是你的水分一定要充足。 那我们今天就谢老师就是来帮我们就是解答几乎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问题。 好啊，其实就是也是因为就是最近这事情比较严重嘛，希望大家就是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然后不要再囤卫生纸了， 然后好不好？不要再囤了，就说够用了，一直囤。然后也不要太常去公共场合，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啦。能待在家就待在家，待在家也是很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令老师喽， 谢谢令老师。 那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按赞和分享小铃铛哦， 小铃铛 哦。好喽，下次见喽， 拜拜哦， 拜拜。 你有没有听说过早餐要吃得像国王？ 我没有，为什么要吃像锅？ 中餐要吃像锅， 他还没讲完。